人群接种工作督导，制定行业疫苗接种人群动态台账，不断提高企业动态接种率。三是持续加强第二剂脱漏补种，通过信息平台集中向未接人员发送第二剂的接种提醒信息，安排有意愿接种的人员及时前往接种点。目前我区累计接种疫苗88.19万剂，42.58万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18岁以上的人群全程接种率达到了97.23%，一老一小的人群接种有序开展，脱漏补种工作加快推动，切实做到应接尽接。第五个方面是积极宣传引导，提高社会的防控意识。一是结合当前全市疫情防控的工作形势，加强疫情防控健康知识宣传，倡导居民落实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防控，鼓励个人主动申报风险行程，落实疫情防控的个人责任。二是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点加强城乡结合部、筒子楼、简易楼等薄弱区域的环境整治，加强日常的消杀工作，清除卫生死角。三是按照全市秋季开学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提早筹备开学工作，做好各类师生的返京、进京及入校前的健康监测和防疫防控措施，对校内卫生保障、物资保障、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现场评估，全面做好秋季开学的疫情防控研判。下一步，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和北京市的工作安排，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谢谢大家。 好，谢谢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学伟的介绍。下面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李佳介绍宣武医院加强院感管理和医疗救治工作的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按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救治和防院感组的部署，宣武医院坚决扛起责任，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始终树牢疫情防控从紧从严的意识，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四早要求和四方责任，严守院感防控底线，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规范的医疗服务。一、提高风险意识，时刻紧绷院感防控弦。医院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京就诊人员，第一时间启动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复查，对发热门诊就诊和住院人员实行1+3检查，严格落实三级预检分诊和登记筛查，增设19台流调自助机，抽调120名医务人员组建门诊预检分诊专职队伍，24小时值守，对进入医院的所有人员逐一测温扫码，查验流调登记结果，严格落实住院前筛查，执行分类、分区、分时检查，日均筛查300余例，强化发热门诊哨点功能，落实首诊负责制，1+3检查及发热患者闭环管理，形成平站结合6位一体的管理运行模式，助力精准快速诊断。在院内设立独立区域，开设核酸检测门诊，通过有序调度、优化流程，快速提升服务能力，日均门诊核酸筛查3000余人次。二、压实四方责任，织牢织密院感防控网。医院构建4级院感防控体系和4级督导模式，坚持风险评估与标准指南相结合，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完善了住院患者发热应急处置、急诊高风险患者筛查及处置、院内工作人员在岗发热应急处置等疫情防控预案20余项，目前已开展专题应急演练20次，完善院感防控制度流程40余项，开展全员院感防控技能培训和重点人群培训，累计培训47轮，2.6万人次，落实每日4级督导，建立院感风险台账，通过现场整改、例会协调、 领导小组会议决策等方式，切实做到了直面问题、厉行厉改、快速消障、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分类院感精准防护，执行急诊、发热门诊医务人员、保洁、保安、配送等人员闭环管理，坚持人物同房，严格环境监测和冷链消杀，严格落实应检尽检，定期开展重点人群和全员核酸检测。近期已累计完成职工检测7.8万人次，职工接种疫苗6038人，全程接种率达94%。筑牢疫情防护屏障，完善发热门诊、急诊等重点岗位人员管理和长效换班机制，确保重点岗位人力资源储备充足。三、提升救治能力，切实保障患者安全。宣武医院作为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和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坚持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服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极危重症特殊患者救治工作，急性脑卒中、胸痛、危重孕产妇及创伤四大急诊绿色通道保持24小时畅通，设置过渡病房和负压手术室，日均救治极危重症患者500余例，建立急诊、门诊、孕产妇、血透、肿瘤等患者分类医疗保障，落实分类处置、重症优先、个性化安排，严格执行病区封闭管理，非必要不陪护，非必要不探视，住院患者特殊检查由专人全程闭环陪伴，帮助患者亲友通过语音或视频方式探视，实行非急诊分时段预约诊疗，开设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诊，工作人员加强诊区巡视，通过卫宿先办做好患者就诊帮手，将门诊平均等候时间进一步压缩30%，充分发挥互联网加医疗的独特作用。作为北京市首批互联网医院，宣武医院最早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最早实现药品配送到家和医保实时结算，截至8月6日，累计为21万人次提供线上诊疗服务，其中外地患者占36.4%，60%的药品实现配送到家，有效降低了院内就诊患者密度，减少了非必要的跨区域就医，降低院感风险。下一步，宣武医院将继续保持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从严从紧，做实做细各项防控措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挥国家医学中心的重要作用，坚决做到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李佳的介绍。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西区第五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中新社这中新社记者提问，想问一下许部长，就是目前国内疫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京有什么政策规定？是否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谢谢。 好，谢谢中新社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也接到很多人来问我，是吧？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京有什么政策？是否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我想呢，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的提问。第一个方面是，当前国内啊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并外溢，新冠肺炎、德尔塔病毒输入和传播的风险依然存在，大家呢要提高警惕，不可麻痹大意，做好自我防护。总的原则是减少人员的流动，非必须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京，不到中高风险地区出差旅行。第二部分想回答您的是，对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低风险地区人员，其北京健康宝显示是绿码者，进返京是自由的，不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第三方面想要强调说明的是，根据2021年8月7日，也就是昨天，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外发布的关于加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的规定，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镇、直辖市为所在区，即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呢，是限制进京。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无中高风险地区的县、市、区、级人员呢，非必要不进京。确需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我的回答完毕，谢谢。下面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五排中间的那位记者。 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经信局的潘局，就是北京此次这个北京健康宝进行了升级，都那个增加了哪些新的功能，具体应该如何使用，谢谢。 好，谢谢青年报的记者，感谢您的提问，也谢谢在座的媒体朋友，感谢大家呢对健康宝的长期的关注。北京健康宝呢作为一个防疫的小助手，已经累计提供了76亿次的一个查询服务。我们在这个驻查、护查和自查原来的基础上，陆续上线了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功能，实现了和国家的通信行程卡，就大家刚才上来的时候可能都要扫一下那个行程卡，以及呢国家核酸检测数据库的这个对接，完成了和京津相助的这个打通，基本上形成了全市一体化的基于个人测的防疫支撑体系。那么近日呢，大家也在反映就是行程卡校验这个堵塞的问题，那么这里面也涉及到北京健康宝，那么主要原因是这个疫情反复以后，全国呢各省市的行程核验的需求在爆发式的增长，出现了短时的拥塞，那么进而呢影响到了北京健康宝的行程核验。在此我们也特别想说明这个4点。那么一是呢，就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完成了通信行程卡平台的扩容，那么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第二呢，就是大家这个在健康宝里的行程核验是针对大家名下的手机号来完成的，那么即使已经在健康宝你想解绑和更换，那么按规则还要在核验14天后才能彻底解除，所以建议你一定要提前解绑，避免到使用的时候核验无法通过，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健康宝也提供了微信、支付宝、百度和北京通4个这个通道渠道，那么任何一个接口出了问题，大家都可以换一下，比如微信有问题可以到支付宝或者到北京通到百度都可以。第四呢，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在高峰期的堵塞的风险，那我们特别强烈地建议大家在每日出门前使用健康宝来查询一下健康状态， 就是不要到在真正到楼田或者这个门田用的时候再打开。那么健康宝呢，会将你每日首次使用时获取的健康状态缓存在你的手机端。那么这个缓存呢，实际上是安全和脱敏的，24小时内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只要你第一天早上打开以后，那么在今天的24小时以内，即便是手机没有网络，实际上你的就是自查功能也是能使用的。所以呢，我的回答就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东区第四排左数第二位记者。 谢谢。北京日报社记者提问，这个问题还是问经信局。市民在外省市做的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北京健康宝认可吗？是不是通用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北京健康宝已经实现了和国家核酸检测库的一个对接。那么理论上，大家在外地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规定的这个核酸检测机构检测，都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健康宝上查到。但实际上呢，由于呢这个外省部分地方，包括咱们本市的个别的一些检测机构，数据的上报并不是很及时，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健康宝在获取数据上会有些慢。那么在此呢，我们一个在协调相关部门继续提升上报数据的准时性和实时性，同时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出现这种问题中稍等，你们也会能查到的。那么在疫苗接种方面，北京健康宝提供了本市的所有接种疫苗情况的一个查询服务，并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导出打印一个接种凭证。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整个呢这个疫苗这个接种平台还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呢，我们在外地打的疫苗，那么在北京健康宝上目前还不能查到，所以呢，这个异地的确认还得靠纸介纸来确认。下一步呢，随着国家这个平台的建立，我想这个问题很快能解决。那么目前呢，北京健康宝个人疫苗接种页的查询已经达到了3.98亿次，那么下载的接种凭证有1.68亿次。我就简单介绍这儿，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好，西区第五排左数第一位记者。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呢还是提给潘局的。就是目前现在大家对健康宝有疑问，主要是通过12345来进行一个反应。那请问健康宝能否设置这种留言互动的功能，能够更方便大家去解决问题？谢谢。 好，谢谢，谢谢媒体记者，谢谢您。健康宝本身啊，上边大家打开，如果大家在用，可能会看到我们上边有通知，下边本身就有留言。那么上边这个通知呢，会在持续的更新，打开进去以后会有若干条，其中有些呢是就是出现的一些高频度的问题，会及时在上面给大家进行系统性解答。那么下边这个留言，在我们底下有个大数据中心右侧有个铅笔的这个图标，你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把你的相关留言这个进行这个留住。留住完以后，我们会有这个 AI 机器以及我们人工助答，会给你进行实时的这个回答。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针对健康宝本身技术的，我们会积极的采纳并持续和优化完善功能。那么涉及到业务的，你比如像有些大家认为社区弹窗解除的，那么我们会把这些数据情况和12345一样，会转给各个业务部门来受理。那么在此呢，我还想强调一下，刚才徐部长也说了，就是针对本次疫情出现的这些特殊情况，咱们市呢在昨天也专门发布了2条救济的这个渠道。那么第一条这个渠道呢，就是若你认为健康宝的赋码有误，那么可以联系12345、12326以及12306热线，或者在我们健康宝的这个下边这个留言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我们会将信息反馈至相关数据的提供部门进行核验。那么确认后， 会尽快的恢复大家的这个绿码，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大家这个工作的这个干扰。那么第二个这个渠道就是针对极特情况下实施点对点的闭环处置，那么请大家呢还是得联系这个12345，我们也将全力予以配合。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都请大家呢还得严格按照我市的防疫政策，做好个人的防护，履行防疫的义务。那么考虑到大家可能还会问，我看今天啊主要是我这儿的问题多，我就主动再给大家回答一下关于弹窗的问题。那么刚才大家呢实际上都没有提弹窗的问题，我估计下一步问还得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公众也比较关注，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根据目前这个防疫的有关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主要来源呢是我们工信还有我们社区这个大量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我们 CDC 的流调人员。那么按照北京现行的防疫政策，那么我们健康宝呢会对部分同志那么进行这个弹窗提示。那么根据这个铁路、民航、公路以及我刚才说的社区 CDC 这个流调，那么对近期有过进返京并且没到社区报到的人员，健康宝将会弹窗提示，要求您呢进行14天内的到访地的一个行程核验。那么这个核验就是用的工信部的通信行程卡，换句话说健康宝和通信行程卡实际上是一体的。那么经核验未到高风险高中风险地区的，那么我们健康宝就给你赋予绿码。所以呢大家健康宝上绑定的手机号，大家在个人中心你可以查一下，就是每个手机号我们是都要核验的，而不像现在在楼下大家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只核验一个手机号，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漏洞的。所以健康宝是全量的，那么确有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那么你就要到所区的社区进行报到。那么在这里边经常有一些外地来京同志呢，就是说自己的健康宝变色了，那么大家认为好像部门在踢皮球，实际上这个核心问题是你必须要到你的出差单位或者出差单位所在的社区报到，那么他就可以给你进行解除或者得给你进行隔离。那么尤其呢针对此次的疫情的防控政策，对仍在境外且有14日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那么健康宝将会弹窗提示，那么我们建议您暂缓来京，那么待所在的这个地区降级或者14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的旅居史后，经14天到访史的这个核验，那么确未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那么健康宝将会给您附这个绿码。这个刚才徐部长实际上已经说了，那么凭北京健康宝的绿色绿码这个状态，那么在持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就可以返回北京。那么抵京前应主动通过北京健康宝的精心相助，就是健康宝底下最底下那一栏，那么要完成个人信息的登记，那么抵京后要及时向所在的单位和居住社区进行报到。那么对于在京且涉及涉疫区域驻留史的次密接人员，那么健康宝这个弹窗提示，在你收到这个弹窗提示以后，那么第一时间要联系所在社区单位，那么配合开展疫情的一个风险排查。那么所在社区会根据疫情的风险排查情况，对不存在疫情风险的人员及时登记来解除。那么我们健康宝它解除以后，我们这儿大概在1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恢复自动恢复你的绿色状态。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市民反映说自己没有去过疫区，或者说怎么会最后有出现弹窗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到你的社区去核准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我的回答大家满意否？我就说到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长的笑容绽放彩虹，爱是桥梁连接起吉祥。 芬芳， 多少危难纠缠的身旁， 寻把起死回生的力量， 从容面对死神的嚣张， 感到无声驱散了忧伤， 奇迹就在你在的地方， 感恩的人常热泪盈眶， 那有什么岁月静好，是你阻挡宇宙疯狂， 春风的鲜花深情传扬，漂亮再美也不如善良， 那有什么岁月静好，是你阻挡宇宙 芬芳的笑容绽放彩虹，爱是桥梁连接起吉祥， 爱是桥梁连接吉祥，万气相助守望山高水长，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引入新物业，市话收费停车位引发居民争议，属地部门予以回应。 这个小区它等于是规范化管理了，我们这是从零到一， 靠一条警戒线防控疫情，居民质疑社区防疫只是面子工程。 不管用，我有时候懒了疫苗从里边钻过去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东城区永定门东街东里的市民张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今年六月份小区新入驻的物业公司开始施划停车位，收取停车费，由此引发了物业公司和小区居民的一系列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不方便，矛盾特别大，现在就住户跟那个停车的嘛。 张女士住在永定门东街东里9号楼，小区共11栋楼，560户居民，属于老旧小区，之前没有规划停车位，居民停车就在公用空地上自找车位，也没有缴过停车费。随着老旧小区提升改造计划的实施，今年年初北京市重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入驻，六月份重华物业在原有的停车点上施划了200个车位，同时开启停车收费。对此不少居民表示不认可。朱先生说， 你看这小区现在是公用用地，这居民的，但是呢他把这划上线来收费，而且他这个蓝牌子那个立在门口了，晚上夜里安的，早先出去就得收费。 朱先生所说的牌子是指安放在小区南三门门口的停车场收费管理牌，其中第8条、第9条标注固定车位每月收费200块钱，非固定车位每月收取150块钱。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同意缴纳停车费的居民普遍认为，这些停车位属于公共用地，物业在施划车位收取费用前，应该征求他们的同意。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现在所谓说的找居民调查了，我们做过自己的调查，包括我们9号楼，至少80%没有人同意。